他要穿34码的裤子。 对，34码的裤 子。对，因为我老公他是一个200斤的孩子，他就穿36，他们两个只差一个号码，所以他就经常说他自己是天生那种腿很粗的男生。 是的。 对，但是呢，像他这种人，可能呢就会想说，那我干脆局部减一些腿好了。 很难。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局部减肥法到底不靠谱在哪儿，我就不说它靠谱了，因为其实经过很多专家研究来说呢，是没有一个信服力的点是说可以局部减肥的。比如说我就是要减胳膊上的肉，我就是只减肚子，其他地方哪也不动，这是不可能的。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请来了 两位需要局部减肥的朋友，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需要局部减肥，我们请来了两位，一位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健身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人健身教练 Tina， 欢迎你。来 Tin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 Tina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Hello 我是 Tina， 大家好。 另外呢，旁边的这一位， 他曾经跟 Tina 是那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最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叫，好像晋升了。 也没有晋升了，最近变成了服务员，服务于 Tina。 也是我们今天的在直播间当中的模特，可能会辅助 Tina 来做一些动作展示。让我们欢迎健身达人轩。 你为什么说到模特就说不下去了？ 并没有啊，我是看你的表情很奇怪， 然后还狡黠的一笑。你为什么要针对轩？ 并没有、啊、 每次都要被你针对。 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非常详尽的给大家来讲一些关于局部减肥的知识，能够帮助到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同样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今天节目了。 是的。 那首先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资讯。这里依然还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呢，首先要来分享一条很轻松的消息，是跟健身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女生和男生都会感兴趣。 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分享？没有条数硬凑吗？ 因为是潮流好吗？潮流梦工厂。 先打电话给监制。 潮流的东西，闭嘴。泽华，你知不知道最近因为我刚刚从东京回来嘛，但是在我回来的那一天，他开了一个快闪店。 说消息就说消息，为什么还要炫耀一下自己刚刚从哪里回来？大家并不想知道呀。 怎样 ？Nobody cares. OK， 然后 在我回来那一天呢，他开了一个快闪店。对，是 Chanel 的一个口彩妆的快闪店，只在东京存活10天的时间。 只有十天 、然后呢，我来给大家看几张图片，非常的炫酷， 很有吸引力。 对，因为我们也是在地铁里面，就是不停的看到各种广告。还有吸引力的点是，它有一个抓娃娃机。对，抓娃娃机呢，里面抓的都是口红呀，然后它的彩妆产品，而且抓一次价格只要200日元。200日元 算下来的话，才10块多一点。 对，10块多一点人民币，所以就非常很想占一下便宜，试试一下。哎，万一我要花100块左右抓到这个东西，也是很划算的呀。 最酷的是，以往抓娃娃机当中的娃娃长得都很丑，这个神奈里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和护肤品的话，我觉得是所有女生应该会非常非常期待。 对，而且男生如果抓给女生，他也会很开心。无论抓到的是哪一款产品，没有雷区，都很开心，毕竟是白得的。 吓死我！我以为说男生自己抓到他也很开心，我心想哦，那也是比较喜欢护肤了。 你自己不就是很喜欢护肤吗？ 但并没有很喜欢美妆了。 好，所以如果最近出去旅行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在这个快闪店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好像据说是要预约的，因为它还有一个区域是可以免费来给你进行化妆的，就像我们现在放的这张图片。对，然后它所有的化妆品在这个台子上你都是可以免费的使用。 但是已经上架几天了，是不是 已经上架几天了？ 快要结束了吧？ 大概是到12号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最近正在旅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去看一下啦。啊，另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条消息真的是跟超模有关系了。泽华，你可能不太清楚，哎，你 我为什么不清楚超模？ 就是你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红的王牌的超模选秀节目，叫做 全 美超 模大 赛。 对啊， 哎，你是有在看的吗？ 我曾经看过。 真的吗？ 对。 那你看完了之后发现自己并永远不可能得到那样的身材，所以就放弃了是吗？ 其实那个节目我觉得当中的那个选手他的身那个身材是有很多的差别的，并不是都像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的超模那么完美的身材。 对，是这样的。 对， 他这个节目呢之前是一直是美国那个非常著名的模特 Tyra Banks 他一直来创办的，但是在第23季的时候他离开了。那离开之后收视率非常的差，所以在最新的一季他又回来了。因为毕竟是自己创办了很多年，所以他不想放弃这个节目这个王牌。所以回来了之后呢，这一季也是在1月份的时候全新的开播了。然后呢目前播截止到现在非常的引人注目，是因为呢他这一季的选手跟之前 大相径庭吗？ 对，很可，就也不是可怕，就是真的什么类型的选手都有。他是主打是想告诉大家说，无论你是什么类型的女生，你什么身材，什么样的肤色，都可以来做超模，只要你有够自信，只要你够上镜就可以。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超模大赛这一季几个比较热门的选手。首先这一位，你猜一猜他的年纪有多大？ 他的身材看起来很漂亮啊。猜年纪，目前从照片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这样说的话年纪可能就会稍大一点，可能会在30。 你人真的很好。 哦，是吗？50。 没有那么夸张。 吓我一跳。 对对对，这位选手他今年的年纪是42岁，他是超模大赛大概开播十几年以来年纪最大 的 一位选手。因为他们之前都是有年龄限制，但是这一次就是打破一切都没有。 哇，这是个好消息啊，轩你赶紧去报名。你终于够门槛了。 好，另外我们要看的两位也是这一次在全美超模大赛当中很热门，到现在只剩下8位，他们还没有被淘汰，是两位大码模特。 这位是身材看起来不像是大家传统意义当中对于超模身材的那种定义了。 对对对，大码模特。然后另外这位女生也是大码模特，但是她每次拍出来照片都脸是非常非常美。 嗯哼， 对。 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传递出你的自信，可以透出你的那种美。它不光是那种身材的那种非常标准的模特美。 对对对，也是传递一种正能量。然后每次看完之后，觉得自己身材真的很好哎。 而且我很觉得每一次那个 Tyler 出来以后说，两位很美的女孩站在我面前，但只有一位可以晋级。 I have one photo in my hands。 那张照片在我手中，然后他就把那个照片念出来。 你真的看过？ 对啊，然后就拥抱一下那个被淘汰选手，然后每次他会抹眼泪哭出来。 对啊。 嗯哼。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哭，毕竟已经那么多季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觉得这节目还是挺好看的。 是的，其实还没有说到另一位是这一次在这一届超模大赛当中最热门的一个选手。他是一个，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改造之前的照片。他是一个混血，然后呢今年年纪也很正常，是24岁。但是他从小很励志的一点是他从小就得了那种皮囊炎，然后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头发全部脱落，就是一个光头。 所以这都是假发吗？ 对，但是因为他实在太自卑了，所以从10岁这么小的年纪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就每一天都戴着假发来面对大家，他内心就有很多自卑。然后当时上学的时候也被学生男同学欺负，我就开那种玩笑说，哎，你是个秃子，咔就把他的假发扯下来，就给他留下了很难过的回忆。但是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评委就鼓励他说，你不如就来面对真正的你自己，把你的假发脱下来。于是他就把他的头发摘下来变成了现在图片里这样，就是光头造型，然后每一次拍出来的硬照都是非常抢眼。 你本来就很美。 对，本来就很美，所以这也是超模大赛展现给我们的一种很正能量的一个形态，就是无论你本身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一些缺陷，但是只要你勇于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不是说什么藏着掖着，其实大家都很美。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季的冠军，他其实是一位聋哑朋友，他对于自己的外形一直是非常 常非常不自信的 男生吗？ 女生。 嗯哼。 然后呢，她在这节目当中一开始的每一期节目当中几乎都会哭，被其他的选手所欺负呀，或者被自己的照片觉得自己拍的不够好啊，这样的种种的。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在各种的朋友的鼓励之下，包括评委的鼓励之下，她开始真正的做自己，然后拿到了总冠军。其实这个节目当中这一路的她自己的成长变化是觉得很 值得看的，很感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选手在最初和最后他整个的状态和自信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是的，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们节目投广告哟，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啦。 不过要想给我们投广告，我们也是很欢迎的呀， 我很愿意哦。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的，关爱青年计划、 哎、 然后可以扫一下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出现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点击右下角的下拉菜单当中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还是和运动有关系，就是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一直宣扬的是拉伸的方式，拉伸很重要， 是 对，但是有几种拉伸的方式会让你的健身前功尽弃。你为什么要玩我们直播间的小熊？ 他不就可以现场给大家做拉伸的示范吗？对不对？ 首先呢， 把腿伸一下， 要提醒大家的很重要的四点。第一点是在运动前千万不要进行弹震式的拉伸。你知道什么叫弹震式吗？ 不知道。 之前我也做过，就是很多人的拉伸是那种抖动式的，比如说弯腰，然后呢下去，就是把身体往下弯， 啊，像弯够不到地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一下撑一下撑一下。 啊，那我就是这样的呀。 你就是这样吗？ 对， 这样看起来会很专业，但是其实这样弹震式拉伸会让你的肌肉越来越紧，以至于如果你在运动之前这样动的话，会在你的运动过程当中有受伤的危险。 哦，是这样吗，缇娜？你曾经遇到过有学员这样子的吗？就是在自己拉伸过程当中让自己 受伤了。弹震式的那种拉伸在运动前是不是最好不要做？ 就是对，所以在拉伸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就不要做弹震性的拉伸、但我感觉现在就所有的人几乎好像有这个习惯、就他们只要在没有人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拉伸首先都是先是这样的。 像我这种柔韧性极差的男孩子去健身的时候就够不到地面，我会觉得说那我就每一次往下压一下的话，我就可能就让我自己拉伸会更好一点。 对，但 其实不是哈。 其实是，但是弹震性拉伸的话它是很危险的。就它很容易就是弹震然后突然就超过了那个自己的那个限度，因为它是突然的、它不是缓慢的向前让你去适应，它是这样，然后突然一下可能拔一下给它、就是拉伤。 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好像咱们小的时候上体育课，老师课前运动也是带咱们这样热身的呀。 对， 很可怕呀。另外一点呢，第二点就是训练前他写的是不要做静态的拉伸。很多人在健身前靠静态拉伸来代替热身，可是却不知道这样会增加运动中肌肉拉伤的概率，同时还会降低肌肉的力量，得不偿失。 你说静态型的拉伸就是光大脑当中想一想，此刻我拉的是胳膊， 不是， 此刻我拉的是腿， 不是。我理解的静态型拉伸就是咱们在运动完了之后，就比如说今天练在哪儿，然后你撑一下，那样叫静态拉伸，对吧，缇娜？ 对，对，他说的那是一年拉伸。 一年拉伸是泽华自己发明的，大家不要效仿。 但是一年拉伸不会有任何的伤了，毕竟你什么也没有动。 你也可以一年举铁呀，比如说今天我负重200公斤做了300个深蹲。 我最近不能运动，每天都在做意念式的运动。 那你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最近不能运动呢？ 因为我被狗咬了。狗年行大运啊，祝各位狗年旺旺旺。 接下来第三点呢，就是切忌随意的让不专业的同伴来帮助你做拉伸。比如如果我去健身房的话， 一定不能跟轩在一起， 一定不能让泽华来给我进行拉伸，他很有可能会恶意把我拉伤。 哦，要不然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没有，因为呢这样不是不相信你的同伴，是因为说如果不是在专业的教练的指导下，可能你的同伴也并没有那么专业，他有可能会帮你的某一个角度呀可能会弄得不是很好。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是朋友， we are friends， 所以我们在健完身之后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的方式增进一下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是不对的吗？ 增进感情是没有错啦，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伤害点在哪里呢？我们都是做很基本的拉伸呀。Tina怎么讲？ 就是拉伸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 就是如果彼此双方拉伸的话，很难掌握那个度，就是可能他已经很疼了，但是我们可能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或者一直开玩笑说哎，或者在说别的事，说哎，今天晚上咱们去吃肉啊，然后。对，这个是我想象的，对，可能他们不会，对，像真正就是如果是教练的话，他肯定会慢慢的有他自己，他会掌控那个节奏，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可能由于关系太好，一边打闹一边，我觉得注意力没有完全在拉伸上面，我觉得就很容易受伤。 哦，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是首先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其次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最好跟对方坦白，比如说我已经感觉到有点疼了，你不要硬撑着，就觉得哎我没事儿，其实已经算得不行了，不要逞强就好了。 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拉伸的时候你越疼你反而越觉得有效果，你可能会逼着自己去 push 自己， 所以 这一点是要提醒大家说，你觉得你自己到了一个值的时候就不要再去 push 自己了，不然可能腰都直不起来了，对不对？ 是的。 但是刚才Tina说完以后我发现了，原来Tina很喜欢吃肉，她吃的时候她会在想我今天晚上去吃肉， 肉很好吃呀。好，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个不适合拉伸的方式，就是久坐人群的拉伸。比如说在办公室那种一直经常坐着的人，那很多人呢就会想说，我在办公室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了，很难过，怎么办呢？我就来放松一下自己的腰背吧，然后在办公室里自己给自己拉伸一下。但是由于你长期久坐在那儿，会导致你的肌肉韧带处在一个长期紧张状态，加之呢你并没有什么运动和对那个肌肉的润滑，以至于很容易自己会拉伤。 我又中招了嘞。 真的吗？你在办公室里会动吗？ 因为我有时候找歌一找就找两三个小时不动它，这时候你会觉得肩颈有些疼痛，然后就会拉肩颈的部分，但是我拉伸是这样拉。 你可以让 Tina 现场帮你看看你拉伸的对不对。 对， 是这样的吧？我做的对不对？ 如果是拉肩颈的话，那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不对？错在哪里？ 对，因为刚才你那个姿势其实是拉伸你的三头，是大臂后侧这个位置。 是。 对，然后但是你做这个的时候，你的其实肩颈是挤压的，就是它没。 但是我觉得是我往后移的时候，这块是有一个舒缓和拉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 哦， 就这样往后移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一点，但它其实不标准啊。 那这样不如我们用短短的时间让 Tina 来现场教一下泽华，比如像泽华这种久坐了好几个小时，他肩颈很疼，他只想针对于这一块做一个拉伸动作，有没有什么很简单又好用的动作？ 哎呦， Tina 来教我们一下。 好呀好呀，那个那我就坐在这个位置。 可以啊。 好， 可以。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在就在工位上的话就可以完成这个。就比如现在我在工位上面，然后呢我可以， 现在你可以把你的话筒往前移一点。对， 哎，好嘞。比如我现在就在我的工位上啊，我一直打字啊，好酸。然后呢我现在 还演了一段戏呢。 什么工位上就一直要打字。然后呢，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可以把我的手这样，就是手背向上，然后这样坐在我的臀部下面。 坐在臀部下面。 对，坐在臀部下面。然后呢现在还有两点最关键的，就是我要把我的腹收住。可能有一些人是放松的，这样他是拉不到的。把腹收住，然后把肩胛呢也不要耸起来，尽量挺胸收腹。对，然后现在这个我被压住的这只手的另一侧手拉住我的头向这一侧。 哦， 那一定不要弹震，就注意一定不要弹震，一定是给他一些压力，而且不要自己犯狠那种。对， 大概停多少秒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 一辈子就保持这个动作不变。 我觉得找到一个就是最拉伸，就是拉伸程度，就是你最大限度吧，到一个你自己的最大限度上，然后做五次深呼吸就 OK 了。 然后也是两边各交换一次就好了。 对，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这样他不会有什么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稍加一点旋转，就是拉开之后我的眼向天花板这边转，然后感觉有一点往天花板上瞟的感觉，就一点点，一定要慢动作，整个动作要慢，就不要太快。 所以泽华你 get 到了吗？ 不光我 get 到了，刚才外面的导播老师也在做。哎，他 真的吗？ 做，对， 所以这个 做了一下被我发现了，他就收回去了。 不要，导播老师不要害羞。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但可以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就是这个小粉。 是的，然后你点击右下角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这期节目了。尤其是我们健身板块一定要看。 大家在看电影或者在看体育项目的时候，很多还会写上这样的一行，以上项目需要专业的什么教员指导，然后慎勿模仿。我们这个就不需要了，我们这个大家看到所有动作你都可以在家同步做。 是的，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专业的教练来，也会有泽华这样的小白来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第一个时段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那在我们第二时段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局部减肥你的一些困惑。 是的，听歌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拉伸一下自己的肩颈部位。 一会儿见喽， 拜拜。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

就是发外卖发那个宣传单的。 不是，这是我 们小姐要了解一下， 健身达人也是阳光活力美少女萱，欢迎萱。 Hello， 大家好。 嗯啊，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来破解一下关于局部减肥法的一些问题。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活得漂亮，其实这句话最字面上的意义就是身材要好看。 太字面的意思了吧？ 最字面的意思呀、啊。但是很多女生可能对自己的身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满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要看轩？ 我没有看轩。 你明明目光这么漂亮，你是不是有 get 到那个点？ 我是在看你。 我其实真的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呢，其实平时在生活当中，无论是自己还是跟周围的闺蜜啊朋友们聊天，都会听到大家各种埋怨，说哎呀我哪别其他地方都很好，就是某一个地方稍微有点胖，想减一点肥。 说到这里，就是每次过完年回来，然后好朋友都会说哇我今年过年真的是胖了10斤、20斤、30斤，但是你看一下他的对面的他，真的是 excuse me， 你胖在哪里 啊？对呀、啊，就是其实如果正常比如说经常接触的人胖了3-5斤，其实可能肉眼不太能看出来呀。 而且很多他其实是对于自己的那种苛刻，并没有胖，但要说出来要显得说哎你没有胖，你还是很瘦的啊，是吗？就是这种很虚伪的过程。 对呀、啊，然后对话就结束了。 是啊， 所以今天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的一开始呢，也是我之前跟 Tina 提前在很详细的沟通了一下。嗯，我们两个人就说之前 Tina 来做节目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叫做上半身的什么交叉综合症。 对， 然后今天我们想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下半身也有一个综合症，你知道吗？让我先来用非常字面的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是 Tina 告诉我的，就是有一些女生会说哎走滑，我跟你讲哦，我都没有健过身，可是我就是天生的翘臀。 但是 很想呵呵，但有些人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有些人有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人、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天生的翘臀，而是他得了下半身综合症 啊， 也叫做骨盆前倾 啊。这倒是很常见 啊。真的吗？你还知道这个事儿吗？ 因为其实亚洲人很多人的站姿包括那个走路的姿势它都是不对的、会容易出现骨盆前倾这样的问题。 是， 我也有一点 啊。你怎么有？所以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点。 我其实也不太了解说该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什么，到底什么叫下半身综合症。所以现在就让 Tina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我先插个嘴，之前有一种方式、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站在一个那个平衡的那个车上，还有那个没有那怎么说，那个车叫 平衡， 就叫平衡车是吗？ 是一个健身器材吗？ 不是，就是在路上走的嘛，他代步工具的那种、直接站在 那个 车上、然后不用扶那个把手，有的是有把手的、没有把手。 我知道那个非常吓人， 全靠自己的那个前后倾来行走的那种方式嘛， 重力。 那个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惯常的思路去理解站在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站姿是不对的。它是在往前走或者往后移的。你只有保持一种最正确的站姿的时候，它才是保持原地不动的。你从那个方向就可以判断出自己的站姿到底有没 有 问题。 你 有 骑过那个是吗？ 对，我有试过。 哦，那你有没有摔得很惨？ 当时也是摔得很惨了，住院住了2个月呢。来吧，缇娜，好认真的讲一讲这事儿了。 你觉得我就在这个原地 OK 吗？ 可以， 还是我要？ 如果 或者去表演区好了， 要不去表演区吧，让我们轩也过去。这样的话，你可以来跟大家来指一下，大概都是哪，顺便也帮轩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骨盆前倾。 太好了。啊，我首先我先说一下吧，就是 你先来讲一下。 对，我先说一下骨盆前倾，它主要就是有一部分特定人群，它是会有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比如有啤酒肚的人，然后还有一些长期可能驾驶或者长期久坐的人，因为他们腹部过于放松，所以其实他下交叉综合症也是肌肉失衡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上交叉嘛，就是它呈交叉型的失衡。那现在下交叉其实它也是呈交叉型的失衡，就是我们的腹肌过松，然后背肌拮抗的背肌过紧。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到下面呢，就是我前 腰肌，我觉得还是得站起来给大家看，不然的话它不太好直观的去理解。 对， 那不然就到表演区边说边讲吧。所以像泽华这样其实很瘦的男生是不太会容易有这种情况的，是吗？ 还有一些以为自己很嘻哈的男生是会有的，因为很嘻哈男生他会这样站。 你不就以为自己很嘻哈吗？ 你看他这样站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前骨盆是往前走的，是往前移的，他的站姿是不对的，懂不懂？我没有那么嘻哈了，我也想那么嘻哈。 好，现在我们的轩和 Tina 已经到了表演区去，那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给表演区的 Tina 和轩，你们两个可以把那个蓝色的话筒拿下来，这样的话、对 他们简直太乖了呀，像被罚站一样。 那我们话筒就在这儿吧，这样我好做动作。 可以可以可以。 首先我先演示一下，其实我跟大家坦白一点，我其实有骨盆前倾。 为什么？ 对，因为我小 啤酒肚，你也没有。 对，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小时候我在运动队嘛，是做跆拳道的。 嗯。 然后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髂腰肌过紧，因为我长期做提腿的动作和抬腿，所以这个地方的收缩比较多，然后所以造成我的髂腰肌过紧，然后臀部等于就是身体是被这个地方给拉住了。 嗯哼。 对， 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导致。 这是习惯性的，而且也没有人，那个时候在运动队没有人提醒我要收腹收腹收腹。所以可能腹部老是这种放松的状态。哟， 没关系，婷婷，你在那边，你如果觉得自己还是习惯性的想踢腿的话，可以拿你旁边那个地试一试，让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力度怎么样， 可以展示一下跆拳道的功底啊。 哎、 然后我现在说一下，就是说一下下交叉综合症和没有下交叉骨盆前倾，其实是这种状态。 嗯， 就是这样的状态，就如果侧面的话是这样。那好多女生觉得啊，我臀部很翘，就是因为 很多女生觉得这样站姿会前凸后翘。 对，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是有下交叉综合症的问题。 嗯哼， 对，这样的时候我的腰椎这个地方的压力是很大的， 哦、 而且我腹部其实是完全放开，我的腹肌是完全放开和打开的。 嗯哼， 对，然后其实就是髂腰肌过紧这个地方拉住。然后这个地方起来， 髂腰肌是哪里？ 髂腰肌是大腿根部的这个位置。 哦， 对，那我们其实要多做髂腰肌的伸展运动， 就是比基尼线的那个位置哈。 对，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哇，你还知道比基尼线？ 哇，简直太专业的对话。 然后我现在可以给轩检查一下。 好，轩，你现在就正常的站，你觉得你站的是你生活当中的那种站姿就 OK。 OK。 好。 但是。 现在他们两个人在自言自语， Tina 在跟那个轩说要靠墙，这样靠墙的话可以算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检测的方法，是吗？ 嗯、 那个 Tina 你可以把话筒拿下来，然后边走边唱，走吧， 走 吧，为自己的 Tina。 哦，是这样啊，我们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平面嘛，来作为一个就是参照嘛。 嗯。 对，不然我们在中间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是直的。 是的。 对，这个时候我要先站在这儿，然后呢两个脚平行就好了，做出一个正常的解剖的体位。 哇，解剖它，解剖它。 对，解剖它。 你很过分，对我们的女嘉宾。 对，然后这样她站好了之后，我就可以判断她是否骨盆前倾了。 嗯。 其实是这样，我们只考虑到下半身，上半身我不说了，体位是否正确我也不说了。那通常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如果一个手掌能穿过腰椎的话，它正常的站立姿势，我的手掌是轻易的能穿过去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骨盆可能存在一点点前倾。 哦，是吗？ 只是程度可能很少。 嗯， 其实骨盆前倾 怎么样？ 嗯， 轩现在的程度怎么样？ 对， 是不是已经可以喝交杯酒了？ 没有没有，但是他有一点点，但是不重，就是不是很严重。 所以这个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都很有可能会有的情况吗？ 我觉得现在存在这种问题的人渐渐越来越多了。 嗯， 因为下交叉和上交叉它都是属于现代文明病的两种病症。 那像轩他现在不是很严重，他如果一直保持这样，他是会就是保持原本的状态不动，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随着年纪的增长？ 哦，我觉得他要加强腹肌的锻炼，只要他适当的锻炼，然后就可以。你看，现在如果他腹肌我这样按住，然后他腹肌往里收紧一点的话，其实他这个地方就没有前倾了。 哦， 所以大家此刻赶紧试一下，自己靠墙站立一下。 所以骨盆前倾如果很严重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呢？ 嗯，主要就是我们的腰椎，腰椎会，因为是骨盆前倾的话，其实就是骨盆正立位是这样的嘛， 嗯， 然后骨盆前倾它就是变成向前倾斜了， 嗯， 就是骨盆的正立位置，这样往前倒，就像一个水盆， 嗯，注意话筒哦。 年纪越大就会出现腰酸背疼这样的情况。 对，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腰椎压力是很大的， 嗯， 我们腹部是完全打开，腰部是受到挤压的， 哦， 然后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负重或者在干一些农活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腰间盘就是突出啊，膨出啊，这些其实有的时候都是这个引起的， 哦，或者是有可能会腰疼啊，逛街的时候 对腰疼 可能就感觉很不舒服那样。 对， 所以德华，你要不要到表演区去让 Tina 帮你测试一下，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有啊，但我可以去测试一下。 你，可以测试一下。嗯， 我要走着我的模特步过去了。 真的是很爱演戏，大家赶紧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要不要先走一个秀？这是你的惯例，我来把音乐给你推大一点。很后悔为什么要 Q 到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这个没有犄角却非常红火的男主持人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泽华已经站到了表演区当中，然后可以让 Tina 来帮泽华测试一下，看看他有没有骨盆前倾这样的问题。 嗯，然后那个首先正常的解剖体位是这样，我们的脚尖脚跟是成平行的， 嗯， 然后尽量把我们的脚跟贴到墙，对，因为可能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他回去会自己测试，然后这样随便一站。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都感觉他后面那个缝隙很大，因为泽华完全没有任何腹肌，他的肚子虽 然 小就是挺在那儿， 你的手可以向外翻，就这样打开一点，对，好了。要贴住我， 简直可爱的像个200斤的孩子呢。 我觉得有我觉得一点点，对，不是很严重， 点点， 对， 哦，就是如果手刚刚可以穿过去就是一点点。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一掌的距离其实就不算骨盆前倾了，但是有的人超过一掌的话，我觉得他的骨盆肯定是呈前倾状态的， 嗯， 对，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很常见，因为说不准，我也其实也有一点，也就是说咱们在场的人基本上中招率是很高的。 是的，爱走秀的泽华要说了，我曾经骨盆前倾很严重，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样站是，因为以前站军姿的时候会有一种说法说要挺得很直， 嘻哈的少年， 然后挺很直的时候你的腰部会自动的往前去倾，然后这样站你会觉得站起来挺胸抬头的那种感觉，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走的，这个种程度其实已经算骨盆前倾挺严重的了，在那个时候后来我意识到了。 你很棒，你竟然自己能感觉到。 对，经常会很 对，通常，然后是这样，通常骨盆前倾的人腹肌其实是相对较弱的， 嗯， 相对他身体，对， 而且骨盆前倾是很容易生活当中的种种的误区带给我们的。 对，好像有些人有些孕妇怀孕的时候也很容易骨盆前倾， 对， 因为如果腹部压力太大的话，她可能就会这样挺着走路，这样就会骨盆前倾。 还有很多女生觉得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 S 型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嗯， 她以为这样是对的，但久而久之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站姿和走路的姿势， 是很可怕。刚刚缇娜其实也跟我们讲了，如果你长期保持一个骨盆前倾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引起什么腰间盘突出啊，这种很痛苦的腰的疾病，因为如果腰疼起来就很可怕。 对 对，包括我们家有老人也是经常会去做那种正骨，就因为腰会歪掉，你知道吗，很吓人。所以不如我们防范于未然， 嗯， 让 Tina 现场教我们几个针对于这个骨盆前倾的动作，看看我们自己在家里怎么样能够把现在比如像轩啊像泽华这样很轻微的症状把它矫正过来，让我们以后不再受这种病症的折磨。 还有那些个00后啊，现在因为作为00后的代表我了，你知道00后很多的时候站姿它是这个样子，很随意的，这样不挺直的，它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隐患问题。 在说谁？你在说哪个明星吗？ 不是，在说我们此时此刻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如果有以上的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对号入座，好好的看一下怎么办。 是的，那现在就把我们的画面还是交还给 Tina， 让 Tina 来教我们一些解决的办法。 哦，首先那个下交叉综合症，我好像刚才跟大家说过了，是它有前后肌肉的失衡。 嗯， 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比较紧张的肌肉来适当的放松， 嗯， 就是多撑拉我们紧张的肌肉。那紧张肌肉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下背部的肌肉，等于竖脊肌这个位置，这两条。然后还有就是髂腰肌，它是呈交叉的嘛，所以这边的髂腰肌和后面的竖脊肌它是比较紧的。 嗯， 然后过松的肌肉其实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和我们的腹部，也是交叉这样的。 哦， 对，所以现在我来讲一下，先讲一下我们怎么样放松我们比较紧张的那块肌肉。 好， 那就做一些拉伸就好了。 嗯哼，做一些拉伸就可以来预防骨盆前倾，也可以纠正。 作为服务员的学员，你可以把这个话筒就举在那个 Tina 的嘴边。对， 嗯，那髂腰肌拉伸其实很简单了，就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箭步就可以拉到，这样， 哎，一个箭步下去， 对。其实这样就可以拉到，如果有的人觉得后腿的膝盖压力很大的话，其实这样也可以了。 嗯哼， 抬起来。 这拉的主要是后腿肉还是哪儿啊？ 髂腰肌会有感觉的。 后腿肉。 髂腰啊。 对，当然我们不能把有的人压腿是这样的。 对。 其实髂腰肌在这个位置嘛，所以我们是这样。其实有一个瑜伽的姿势，它是对髂腰肌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这样，手臂向上伸的时候，你的重力，因为你的重力会压到这个位置，然后你的。 嗯， 右侧的髋关节是向下沉的感觉，然后收腹， 嗯， 这样 收腹， 不要弹震哦。 对，弹震是任何一个拉伸的动作当中都很忌讳的，大家记住以后避免就好了。 我刚才又不自觉的弹震了，各位可以试一下，你会下意识的去弹震，如果弹震一定要控制自己。继续看 Tina。 嗯哼，就盯在那儿就好了。其实，嗯哼，轩，你可以把话筒离 Tina 近一些哟。 对，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拉伸这边， 哦， 还有换一只腿，就是 很疼哎。 对，那我们可以就这样放松，这样其实就可以。 哦， 我觉得伸展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那个幅度来做，嗯，就 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要领？因为有些人如果他要是做错了的话，可能拉伸的部位会有些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一定要注意的点跟大家解释一下？ 一定要注意的话就是。首先要注意安全嘛，就是我说不要弹震， 嗯， 还有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幅度上保持，就不是说有，比如有的人说啊，他这个姿势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拼命的向下，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拉伸方法， 嗯， 其实就找到自己的极限，然后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髋关节要一直向前这个方向嘛，就是你是正的向下，你的这个髂腰肌这个大腿的前侧这个面是向地面方向的， 嗯， 可能有的人会这样。这样拉的就完全不是了。 提问，腰是要往上伸的那种感觉，还是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还是要往下压？ 如果你髂腰肌很紧的话， 嗯， 我觉得你最好的方式是手臂向上延伸， 手臂向上延伸， 对，让它自然的这个地方就， 嗯， 这个髂腰肌前侧自然的向下打开。 哦， 对，如果你压过来的话，可能你其他地方会用力，对这儿我觉得也不是太。 嗯， 这个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对，前腿膝盖是不能超过脚尖的。 对，膝盖不能超过脚尖，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受伤的危险。 太疼了！ 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核心一定要收紧， 嗯， 你的腰部不要晃，身体不要晃。然后这个是一个瑜伽的姿势，然后你可以， 哦， 那或者你可以仰头去看你的手指尖， 嗯， 然后把你的腹收回来。 哎，这个动作拍照好好看哦。 对，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边，这边向下沉，你可以把腿蹬直， 嗯， 或者膝盖轻轻的放在垫子上都可以。 请问这个单边一次要做多久？ 我觉得维持十个深呼吸是 OK 的。 十个深呼吸，嗯， 对，其实我们撑拉的时候深呼吸是有作用的，你每一次深呼吸就有一次打开的感觉。 嗯， 对啊，不是肚子。 我们的主持人泽华做的也很认 真，你可以把这一侧往前扣的感觉， 做起来很过瘾的感觉。 这儿 有你刚刚做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会真的很 疼 吗？疼， 真的会疼。你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我不要，我是孕妇。 孕妇不适合做这样的动作吗？ 对了，正好提问一下，代表孕妇人群， 啊， 孕妇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吗？ 孕妇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程度。 哦， 对，就不要太用力太狠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OK，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安全， 嗯， 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好，感谢你们两个，可以暂时回来休息一下。 嗯。刚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再唱一首歌曲，一二三走，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 好了，唱得很难听，唱得很难听。 但是就要提醒大家，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十个深呼吸就可以了。 是的，一边换边的时候，每次是十个深呼吸，这样那很好完成啊。 那 一次做多少组呢？一会儿也可以让缇娜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是的， 一次做多少组啊？ 啊，你说这种伸展吗？ 对， 嗯。其实伸展不用做很多组了，就是它你就停在一个自己的程度上，然后做十次深呼吸。如果你觉得还是特别难受和疼或紧张的话，你可以再重复十次深呼吸、 就可以了。 对，等你觉得它有一点被拉开了，没有那么紧张了，然后有点舒缓的时候，其实就好了 ，OK 了。 哦，那很棒呀。 对， 好了，所以刚刚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二个时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什么叫做下半身的综合症。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在咱们中学的时候，那会儿不是流行说那个形体课的上课吗？ 啊，对耶。 有一种形体课的训练方法，就是头和身体全部靠着墙，然后头上顶一张纸或者放一本书，保证这个书不会掉下来，然后身体的这个每个部位都是靠紧墙的那个位置。其实那个站姿它就是一个正确的站姿，对不对？ 对，是的，就其实现在也有一种一些人是这样来锻炼自己的形体的。其实有时候形体的变化，比如驼背啊、含胸啊，其实就是我们肌肉失衡造成的。然后呢，现在有一些人，或者我平时我会告诉我的客户说，我说平常你们如果觉得长期这样不好看的话，其实可以靠墙站立的。就是你可能每天看电视的时候自己罚站半个小时，其实是有用的。 我曾经试过这样的，每天罚站半个小时，对于自己的身材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提升的，会减重。 真的吗？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全身是一个拉伸的状态，而且你的腹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那你为什么腿那么粗？ 哎，再见吧。这期节目也是没有法上。 所以在我们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也是会帮助泽华，可以让 Tina 来帮助泽华，因为泽华就是上身看起来非常瘦、很阳光、很红火、很帅气的男生，可是他的腿却是非常的粗。 每次我都有走秀，怎么就粗了呢？ 所以一会儿也可以让 Tina 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局部减肥法，以及如果真的是想局部减肥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可以成功的做到。那我们还是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喽。 听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你身边的好朋友，就腿粗那些好朋友，赶紧把他们拉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会儿对于他们而言是福音。 拜拜喽。 Your booty, no. 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 1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今天很开心并且此时此刻抱着小熊的泽华。 完全不想接你的话。 我很开心，你为什么不想接我话？你应该说祝福我啊，恭喜我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很没有礼貌哎。 祝福你咯。 好咯。 也祝大家旺旺旺咯。 天天开心哦。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里到底有没有长了犄角的人呢。 原本呢直播间当中有4个人，然后上完一个小时节目之后，此时此刻只剩下2个人了，另外2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在我们表演区好像有2个人跟刚刚那个嘉宾长得很像， 好像不敢再出现了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 Tina， 欢迎你，打个招呼喽。 啊、哦，大家好，我是 Tina。 惜字如金啊。 另外一位呢，就是其实身材看起来也还不错的健身达人轩。 Hello， 大家好。我 看起来也还不错，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别扭？ 没有啊，就是在认真的、真心的夸奖啊。 轩白了你一眼、哦。 其实呢，今天我们这一期健身节目的主题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局部减肥的一些问题。其实关于局部的问题呢，刚刚在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聊了一个叫做下半身交叉综合症。说有的女生认为自己的臀部很翘，但是是 S 型曲线身材，但是其实它是有这个综合症，叫做骨盆前倾。 是， 刚刚我们 Tina 也是教了大家怎么样来纠正这个骨盆前倾的动作，让大家在家里做一些拉伸的动作来帮助你矫正。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中招骨盆前倾的人，我相信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不少，很多， 不局限于女生了。 对，男生女生男女老少都可能会有。 是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 Tina 一起来学习一下。 真的是需要找点时间，找点空间，领着自己骨盆前倾的朋友好好的学一下怎么样可以不骨盆前倾了。刚才教了一个动作，接下来继续来教大家其他动作吧。 这样 Tina 要不要先来用非常简短的时间，因为可能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给大家再快速讲解一下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骨盆前倾。 好，我现在说一下骨盆前倾的体貌特征，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前腰肌过紧，就是这样，它会拉住，然后呢，我们腰肌这个地方过紧，所以是这样的，然后我的腹肌是向前凸出来的状态， 是的， 且是放松的， 对，然后其实臀大肌这个时候就不太容易锻炼起来，它就会比较松。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对，就是 主要针对的人群可能会有啤酒肚呀，长期开车的呀，或者是久坐于办公室的那种人群呀， 还有自以为自己的站姿非常酷的一些年轻人 啊，比如说你吗？ 啊，对，我确实很酷的。 好，刚刚 Tina 也是教了我们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 Tina 要继续来教大家怎么样来纠正骨盆前倾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对，因为我们是有两块肌肉过紧嘛，刚才我们讲了前腰肌的拉伸方法，对，那下面还有一个肌肉，它也是过紧的，就是我们的下背部的肌肉，这一块， 对，因为这一块很难会运动到， 对，其实呢，就自我称量的方式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墙就看不到。那你们就想象我后面有一堵墙，好吧？ 好， 就是在我的臀部后面。 轩，你可以演一下墙啊！之前我们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友情出演过墙， 他很适合演墙啊、树啊，还有沙袋呀、啊， 很美的一堵墙啦。轩，委屈你一下喽。 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因为我要把我的臀部顶在墙上， 要不然就还是以我们后面这个黑板吧， 可以， 黑色这块板为主好了。 好，嗯、 但是它不是侧面的，其实那我就说一下吧。 嗯， 你帮我拿一下麦克。对，就是侧面其实也可以做，但是就没有墙、嗯。我先说一下吧，然后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没问题。 啊、嗯，就是我们的膝盖是完全弯曲的、放松的，可以向前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要撑腿嘛，然后把我们的臀部就坐在墙上就 OK 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向下。 身体向下，把你的臀部坐在墙上，这动作感觉还挺难的。 对，其实这个是啊。其实这个时候拉伸的是我下半 哦，拉伸的是，轩，你注意举一下话筒哟，要不然大家听不到，让 Tina 一定要声音传出去。嗯哼， 其实如果就是，其实靠在墙上有点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臀部是顶在墙上的。 嗯， 那如果我要伸直腿的话，我拉伸的其实可能就会到这儿了，就特别紧张。 哦， 所以我的腿其实是放松的。 腿是放松的。 对，然后收住 腹部。 对，身体向下。这个时候是我的竖脊肌打开了吗？ 哦， 对，那我还可以把我手再向后。 哦，把手放到脚后跟的后面，就是从两腿之间穿过去，感觉很难。 对，或者可以把脚再站宽一点。 听到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因为在我的后面刚刚有一个很奇怪的红衣男子，他在坐着。 我就要来提问呢，我没有 get 到那个点、 嗯、 我拉伸呢还是那个后腿肉的那个位置。 对，放松。 他拉伸呢到底是不是后腿肉？缇娜不理我，她只在带自己的新学员。 对，就是你的腿越放松越好，其实它就是弯曲的状态。 对， 拉伸的就是后腿肉那一块。 没有，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泽华他刚刚的姿势不对？因为我刚刚从镜头里看他很奇怪，就是他的背整个是有点弓着的，但其实是不是后背应该是挺直的一个状态？ 不是，其实就是弓背，把你的背就完全放下，然后头尽量低。 泽华，你这么想做运动，你不如 你 表演出去啊。 对，你过来吧。 你直接过去好了， 在这边我可以随时提问，大家也可以听到。 对，其实就是，其实拉伸的是这块嘛，就是把你的下背部打开就好了。 哦，把下背部打开，可以让轩再来做一下 示范。你把腿对放松，对，你可以再站宽一点，如果你觉得腿还是很紧的话，对， 嗯、 然后放松，让它弯曲放松。 红衣少年还是过去了， 然后把头尽量向两个腿中间，其实就是这样往下窝的，不要弹正。 哦， 对，然后拉伸的其实是这个地方。 哦，就是要感觉背部下面的那一块肌肉完全是打开的。 对，你腿可以再放松一点，就是蹬直也好、 嗯、 或者再往前放也好。 嗯哼，我们现在教的这个动作非常实用，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一下。 对，你的手腿太紧张了，你可以把腿再放松一点吗？ 蹲下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可能像泽华一样找不到这个点，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起来运动一下。 对，然后再往上蹬一点，不要往下蹲。对，然后是你这个地方往下把它拉长，有感觉吗？ 所以泽华，你现在找到感觉了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吗？采访。 像我这种就是很难 get 到点的人呢，就会觉得还是后腿肉它是更紧张，然后更拉伸那种状态。刚才那个 Tina 说其实要拉伸的是后面这一块，大家看这一块，我指的这个位置有感觉，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感觉。所以我还要继续做。 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它一定是哪里的发力点搞错了，所以才会导致于说后腿很疼，而我们也需要拉到背部的那块。 对，我觉得现在他可以尝试把他的腿再蹬直一点。 把腿蹬直一点。 对，稍微一点屈就好了。然后现在主要是往下趴身体。然后我觉得可能对，腿太紧张了。 对 腿后侧是太僵硬了。 对，那像我这种腿后面很僵硬的人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可以尝试在垫子上帮你做一下这个。 好， 可以啊。 那这样，我觉得这样就我先示范一下，就可以把腿这样完全放松，尽量不要让它难受。然后这样， 听到注意话筒， 然后 注意话筒。 对，尽量让肘关节贴到自己身体窝起来，然后我来帮你稍微压一下，应该能有感觉吧。 好，现在我们的头上有犄角的泽华， 他就现在要躺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瑜伽垫上，然后让 Tina 来帮他做一下这个骨盆前倾的矫正动作。可以看，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柔韧性真的很差。 对，然后是这样，我们如果有人来帮忙拉伸的话，尽量也不是要弹正，而且不是像这个方向推，是一个手向下，一个手向前推。 哦， 对，然后被拉伸的人他的肘其实尽量是往自己身体靠拢的，身体是这样收回来的。 所以其实之前感觉很多自己帮别人拉伸或者被拉伸的时候都是错误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弹正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 那现在你把这个地方就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感觉这个后面这两块是被拉住的，对吧？或者这样往前，有一点有感觉了吧？对，就是有一点僵硬，需要别人来辅助帮忙拉伸。 对，现在我们 Tina 在帮泽华拉伸的是背部下方的那一块肌肉。 OK 了， 可以来帮助我们矫正骨盆前倾。 嗯，好了。 大家好，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你如果像我一样僵硬的话，自己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找一个你爱的人。但如果你没有爱的人的话，你可以找你的家人嘛，找你的朋友嘛，帮你去后面推一下。但是 刚刚 推的方式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生推。 对，你刚刚自己没有找到感觉，然后 Tina 帮你推了一下，你能 get 到那个后背那一块肌肉的感觉了吗？ 我能 get 到，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柔韧性实在是太差了，后腿肉还是非常非常的疼。但是刚才在 Tina 推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我的那个位置，那个点的那个位置，它有一个拉伸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了。 哦，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其实不算是健身，但是你如果在家里找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帮你来一起拉伸一下的话，真的对身体非常好。 是的，各位如果不看我们直播的话，你会不知道我做的有多潇洒，而小雨做的有多漂亮。怎么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直接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周二版本的潮流梦工厂都是干货非常多，会现场有专业的教练教大家做一些很专业的运动，而且同样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并不是那么就是难以触碰到的那种。 这是第二个 pose， 其实后面还有两个 pose， 来听他直接开始讲吧。 然后我再讲两个需要讲两个动作吧，因为有两个肌肉是需要强化的。一个是我们的臀部肌肉，一个是我们腹部肌肉。然后现在我可以让轩来做一下动作，然后我来说一下就是注意点和经常会犯的一些错误或者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的。好 吧，现在轩已经在表演区准备好了。 对，然后呢，我们练臀部的时候，我们尽量让我们的脚和我们的膝盖是稳定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会晃。 他刚才还做了一个臀桥。 对，其实就要做臀 表现自己。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人家？ 不要打断你的思路，听他继续讲。 对，还有注意我们在做臀桥的时候，我们的脚的位置也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把脚收得很靠后，这样他膝关节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当然轩做得很标准其实。然后还有就是收紧我们的核心，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腹部往上凸。有的人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是挺肚子，而不是在收臀部。 是。 对，所以要一直把核心收紧，然后现在就可以向上抬。对。然后注意在最高点的时候，我们收紧的是臀部，去感受我们臀部的收紧和大腿后侧的收紧，然后再慢慢下。 哦，原来这个动作也是对骨盆前倾有矫正的。 对，因为它是强化我们的臀部肌肉嘛。对。 但这个我做的时候就很容易让那个腹部那个发力和受力， 为什么 他的腹部就会很容易的不自觉的他就往上挺起来了？ 对，其实是一个对是一个发力的习惯。其实我们这个动作，这个 如果我往上挺的话，是不是还是因为我自己的核心力量太弱了？这样，我觉得轩，你现在做几个标准的，稍后我可以再去做一下，大家可以让那个 Tina 再看一下。 你干脆就不要回来好了。 对，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我们的腹部用力向上顶。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腰和腹部发力可能会很主动，就会主动向上。 对， 其实收紧的我们，对，其实是臀部主动去收紧。然后这样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把它分解一下，慢慢的来做，其实就会好。看啊，现在轩把腹部收紧。那然后他现在起来的时候，他是从这边逐步卷起来的，也就是说他下背部是最后离开垫子的。 大家可以看 一下，这样就很难用腹部来发力了。你试一下。 滚起来的感觉，哎，对，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然后收住腹，然后再收紧臀部。 哦，视频里看得很清晰。 哦，对，然后下来的时候呢，也是我的下背部要先照到垫子，然后再滚下来，来慢慢下来，对，先收腹，对，然后逐步的卷下来，对，然后再起，逐步的再卷回去，对，那收住腹，这个时候就很难用到腰和腹的力量了。 轩做的很标准，现在他的身体线条非常美。 轩很适合滚来滚去，快滚起来！ 来，再然后再慢慢的下来，对，放下来，然后再起，对，呼气向上，然后吸气，慢慢的落下来。对，这样就腰部应该就不会很主动了，因为它是最后在发力的。 对，所以也是提醒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大家，做每一个动作你不要看似它很简单，一定要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你才能够真正练到你想练的那个部位。 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红衣少年，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偏偏美少年出发了， 美少年再一次出发了，毕竟抓住他每一周只能训练一次的机会。好，现在我们泽华已经在表演区躺下了，准备来做臀桥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收听收看一下。 对，嗯哼，你可以往下一点，我觉得 注意话筒哦。 对， 那 你的头 可以指导一下， 在垫子的外面来。 好。 对，然后脚尖呢，而且有的人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会习惯外八字，对，其实就是平行的嘛，两个脚就可以，我觉得可以再窄一点。对，好啦，然后膝盖要稳定住。好，现在你尝试一下竹节起，就不会腹部收紧，对，腹部收紧，然后对，然后把臀部再往上收，再往上收， 哇、哦， 对，然后现在呼气，那你不能顶肚子哦，然后下来的时候，你让你的下背部先招到， 走好，很适合做一座桥， 收腹收腹，对，然后慢慢的竹节都得打开，对，然后呼气向上走，收住腹，对，竹节起。可以再快一点起来，对，然后收紧，在这儿感受臀部收紧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稍作停顿，然后再下，然后现在收住腹，下背部先贴住，然后再放开臀部和大腿后侧。 是的， 然后再呼气向上， 这个、动作也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把臀部的肌肉变得更紧翘，让你有真正的翘臀哦。 对，当然，如果有的人觉得啊这个很轻松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加一个难度，把一只脚抬起来。对，可以这样，可以搭住，但是也可以这样，完全伸直， 这个叫做单腿臀桥。 对，单腿臀桥。哎，非常好，哎，非常标准。那收住腹，还可以再往上收紧吗？还可以再收吗？ 红衣少年，他红色的肚子总是会忍不住的往外冒，很可爱。 这个时候就是双手会吃上劲儿吗？就是用力吗？就你的手 忍不住的， 他会 。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手用力，就是不对了。 对，其实手臂可以这样拍在垫子上嘛，对， 放松状态是吗？ 对，其实现在对，把它顶起来，对，然后或者如果有朋友在身边的话，其实可以稍微借一点力，就是说啊，我这样拉住他的腿，对，当然他不能太用力压我的手，我只是给他稍微给他一个支点，主要还是靠他那边的腿来发力。 大家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会发现泽华整个人感觉要被掰折了。就是， 哎，对，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是很好看的。但是大家注意，在生活当中不要一直翘二郎腿啊，这样的话可能对你的腰部也会有一些负担。 对，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腹部一定要一直收紧的状态。 嗯哼， 好，时间关系，还有一个动作是不是？ 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对吗？ 对，还有一个动作就是需要强化的，就是腹部的锻炼。腹部锻炼我们就随便说一个，因为腹部锻炼太多了，我们随便说一个比较常用的吧，就卷腹，或者我这样交叉蹬车都可以。对，然后注意我们的腹部收紧，下背部是紧贴垫子的，对，然后我们的脚尽可能向斜上方蹬出来，因为我的脚一旦向下的话，我的腰椎会向上，其实它是连贯，是会受影响的。如果我脚在蹬的时候是这样，我的腰会向前。 脚像是在蹬自行车一样的吗？ 对，把我的下背顶在垫子上，然后向斜上方蹬出去就 OK 了。 哦， 对，在这儿， 轩做的好好看哦。 对，很标准。来，走，继续。对，那还有要注意，我的腿跟我身体的夹角尽量让它大于九十度。 大于90度， 因为我的目的是锻炼我的腹肌，所以尽可能让我的身体腹肌收起来，而不是让我的腿去收回来。 哦， 对，来试一下。 这个如果是腹肌和这个核心力量很弱的话，很容易让腹肌去发力，但是你要控制住让自己的这个核心是收紧，不要动它，就是拿，就因为你练它嘛，就要努力的去让它自己去克制住就好。然后这个脚是在前后的蹬，手是去够，也不用完全的够到你的腿。 对，这个动作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难。 你看轩已经不行了，做了简单的几个动作而已。 对，所以其实刚刚大家可以，如果正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会以为我们只是在教大家练腹肌啊，或者是做臀桥、练翘臀那些动作，但其实我们今天教的这四个动作都是来帮助大家矫正你的骨盆前倾的。 还好啦，是吧？对，那我再说还要再说一个简单的吗？ 可以啊。 啊，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腹肌练习方法就是这样，我们把腿搭在这儿，然后的双手放在我的大腿面，我就顺着我的腿往上推就可以了。对，但是注意我的下颚是收紧的，不要打开和在每一次扬头和收，那我们的那个胸锁乳突肌可能会比我们的腹还要酸，所以我们现在就往前推就好了，下颚收紧，呼气，这样。 对，起来的时候要不要停顿一下？ 对，你可以在最前面顶峰的时候收紧，这个时候腹肌是收到最紧的时候，那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控制你的节奏，慢慢的打开，让腹肌慢慢打开，然后呼气马上起。对，没有休息的时间。Wow.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腹肌练腹肌的时候，好多人认为我的腹肌发力是往外凸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不对，就很危险，如果他腰椎再有一些问题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腹肌发力是先要收，往里吸，往里收，收的感觉就是像我们试一些正装什么的那种，我们会收一下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要收紧你的腹部然后再去做这个动作。 哦， 你试一下，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要领。 对， 虽然这个搓腿动作让我想到了奶奶， 为什么？ 因为老年人很喜欢搓一搓腿，这样可以让血液活动起来。 很过分。好， 那可以，可以问轩他的感觉是否不一样，就是收腹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其实因为腹肌它分好几块嘛，我感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上面的肌肉反而会更痛，就是相比于下部分的腹肌，然后尤其是在吸完之后明显感觉到就是 胖稍微近一点哦， 没有那么的就是堆积感那么强，如果要是放松的话在起来的时候感觉这儿的肉是堆积的，但如果我吸进去然后再做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肉堆在这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就是大家能够察觉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说 也不是了，主要你腹部的肉太多了，太容易堆积起来 了。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嘉宾？你很过分。好，轩，感谢轩，感谢 Tina。所以刚刚 Tina 也是用了两个时段的时间教了我们非常实用的四个，然后来帮助大家把这个骨盆前倾这个看似很普遍，但是其实很严重。 Tina， 你不要回来了，就留在那边好了。 对 ，Tina， 你可以留在那边。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四个动作，好不 好？ 好， 我们再回顾一下。 来 ，Tina， 每个再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第一个呢，就是拉伸自己的腿部，是做一个下弓， 对， 叫做箭步蹲。 对，第一个是卡腰肌的拉伸，就是我可以做一个弓箭步，然后我的手向上延伸，这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让我的这右边的卡腰肌是向下沉的感觉，然后手臂向上拔，深呼吸，这样其实。如果你膝盖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把膝盖放在垫子上也是 OK 的。 要注意的是膝盖一定不要超过你的脚尖， 对，前腿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不然半月板的压力会很大。那我们可以换。还有其实好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骨盆就已经前倾和腰椎受力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腹稍微向回收一点。对，然后深呼吸或蹬直，这样深呼吸五次。其实你每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前腰肌每一次有打开的感觉和收打开的感觉。对，然后下面呢还有就是竖脊肌的拉伸，假如我后面有一堵墙，我可以把我的臀部放在墙上，让我的腿尽量的放松。对，或者 把腿尽量的放松，然后把臀部坐在墙上， 对，这样让我的腿不至于很紧张。然后呢把我的身体尽可能向下，其实我的肘是尽可能向这个角度。我的头感觉是可以从我两个腿穿进去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肯定是拉长的。对，然后还是停在最低的这个角度，深呼吸， 深呼吸， 对，当你深呼吸的 闭上你的眼睛， 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就拉伸嘛。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动作。 对，然后有两个肌肉锻炼的动作，一个是臀桥，就是锻炼臀部， 一点一点慢慢的起，这个慢慢的过程会让你的曲线非常棒的展现在大家的眼里。 对，然后我们的手可以按在垫子上，然后收住腹部，但我们的脚要稳住，膝盖也要稳住，然后呢让我们的臀部和大腿后侧主动去收紧，然后身体向上，在最高点可以做停顿，然后感受我们臀部收紧的感觉，然后呢收住我的腹，让我的下背部先贴回来，然后臀部慢慢打开。 哦， 对，尽量不要在这儿休息太久，比如做一个，然后我在这儿睡三分钟， 睡着了， 对，然后起来呼气，然后下来。我觉得要做女生的话，做15到20个吧。 15到20个、 我觉得做3到4组比较合适，一天的话。 那男生呢？ 做3到4组，4到6组。对，男生没必要做这个动作。 哦，男生没必要做这个动作呀。 男生其实可以用深蹲来代替，我觉得。 哦， 对，或者就刚才我们增加一些强度，比如直腿的这些男的做，我觉得还应该还会有一些感觉。 嗯， 不然那个有点。 小安，你刚才做这个单腿臀桥的时候有感觉吗？ 有一点感觉，但不是很累，这个做起来。 嗯， 所以男生也可以加一些重量 吧。 嗯， 好，这是第三个。 对， 然后第四个动作， 腹肌的动作，我刚才其实讲了两个，有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难，但是我觉得还好。我的膝盖向斜上方蹬直，因为如果我向下的话，我的腰椎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把身体卷起来，我下背要贴紧垫子。然后我的腿向斜上方蹬直就 OK 了，回来的时候要避免它小于90度，跟身体夹角避免小于90度，然后我的肘向前做交叉动作。 听到做的真的非常好看。 对，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动作有点难的话，我们还有简易版本。 对 对，简易的呢比较简单的就是 往上推。 哎，对，我的两个手就放在我的大腿前面， 搓腿，好多灰。 当我身体向前，向我不是向，大家注意卷腹不是向上面走的，其实我更多的是向下， 向下走， 对，是向前向下的感觉。 哦，向前向下， 对，然后慢慢打开，对，然后呼气，然后主要要注意的就是我的腹肌在每一次我起来的时候是要先收紧再起。 嗯哼， 对，如果我这样往外凸，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而且对腰椎会有一些危险。 好了，四个小妙招，各位赶紧在我们放歌曲的时候好好的练习一下。 是的，四个小妙招就可以帮助你解决骨盆前倾的问题。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去哪儿，你看哪 儿，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31，欢迎回来。我们已经陪伴大家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运动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 fly away， 不管留下多少眼泪的飞行员泽华。 为什么我搭档这么奇怪？我想申请换一个人，可以吗？ 飞行员哟，看到没有？从小熊身上扒下来的哟。 你很过分，快点还给小熊， 简直非常潮。 在今天我们超模养成记的20-30段呢，给大家讲了讲怎么样解决关于骨盆前倾这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叫做下半身交叉综合症，怎么样给大家解决？因为可能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中招，比如说一些啤酒肚的呀，或者是上班族以及经常开车的人群，可能都会有这些困扰存在。 也不要这样说了，直播间当中四个人都会有轻微的这样的， 对，都有轻微的。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广告间隙自己试了一下，我好像也有一些，对，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还可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因为 Tina 也是在刚才非常卖力的教给了我们四个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动作， 是的， 大家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是的，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想来跟大家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关于很有趣的局部减肥。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女生跟我说，我放弃减肥了，因为我浑身上下只有腿粗，可是呢我的腿减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是肌肉腿。肌肉腿这三个字我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所以很想先让 Tina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什么叫肌肉腿？真的那些减不下去看上去腿很粗很结实的女生都是肌肉腿吗？包括男生？ 被你们这么一说，现在很想吃个鸡腿。 感觉很好吃。 所以德华，你为什么腿会减不下去？你也认为自己是肌肉腿吗？ 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么粗，然后后来呢，是因为小的时候踢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做很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腿部的运动，包括蛙跳，又要跳很久，然后就可能把这个过程当中把腿部肌肉给练起来了。 嗯哼。 后来呢，我又不做任何的运动了。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就因为当时那个练运动把这个肌肉撑起来之后，后来他的腿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就没有下去，我也不知道，所以听他可以给我讲解一下呀。 啊，那我其实我现在觉得问题好多，那我先一步一步来吧。 好，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确实存在一些，比如退役的运动员，他们长期在运动，而且通常就是那种爆发力的，有比如是短跑。 对， 然后跳远， 对， 然后像那种速滑， 对， 其实这种经常用腿，然后比较爆发力的这种快速的这种，其实它对腿的肌肉刺激会很大，嗯， 是的， 而且如果突然停了这项运动，比如我一直在运动队，然后一直在做反复做腿部的力量的练习，然后突然在我退役的时候或者下队的时候，然后突然一停，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身体是有肌肉是有记忆的，然后它会有一个惯性，就是让我们的营养都会还往那个地方输送。 是的， 我觉得可能腿会变得特别粗壮。其实我刚下队的时候我也是那样 啊。真的吗？所以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肌肉腿？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腿上被厚厚的一层脂肪包裹住，怎么样来看自己到底是不是肌肉腿？ 对， 这很重要。 对对对，然后现在我就想起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也想的就是，其实好多人他不是肌肉腿，他觉得他自己腿部好像很有力、很壮，就觉得啊硬硬的、很粗。其实他可能、 只是鸡腿。 对，它是有一部分肌肉在里面，然后它有厚厚的脂肪，然后有肌肉加上厚厚的脂肪就变得很粗壮。 对，那怎么样来判断呢？ 其实我们可以测试我们身体的这个脂肪含量，每一个局部它的脂肪的多少，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我的手指来掐就可以感觉到。比如我大腿前面，通常我们大腿前面其实是比较少的。 对 对，然后我可以这样 来，Tina注意离话筒近一些哟。 他现在给大家展示他的腿根本都掐不出来那些多余的肉。 Tina 就是很瘦， 是可以掐的。就是我在我放松的状态，我一把拎起来，把我的腿上的肉一把拎起来，尽量远一点，让它分离出来。 嗯哼， 可能看不到。 哇， 我把腿上的肉拎起来。 对，这样拎出来。 Tina， 我觉得不然你还是移驾到表演区去吧， 好吧， 你可能不需要坐在这儿。可以，可能到那边去能够更清楚的帮大家讲解。所以现在我也想请泽华过去。 不用，我刚才自己试着拎了一下，全是肉啊。 没有，我想请 Tina 帮你测试一下，来鉴定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原因，而现在到底是什么样 的。小 的 时候里面确实是肌肉，后来我就再不练了。 那你给我掐一下。 再不练之后，后面现在全是肥肉。 好，所以你现在要用力哦。哎，还可以。还是可以的，包裹着一层厚厚脂肪的肌肉 是吧？ 对，好， 所以我是肌肉腿，不是鸡腿哟，也不是肉鸡的鸡腿哟。 对，其实就是看我们是否是肌肉腿。如果你的腿很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就是看我的脂肪的含量，就脂肪的含量来推算我肌肉到底是不是多。如果比如我腿很粗壮，但是我拎起来我的皮脂，你看我侧这样拎起来一把和我这样拎起来一把，这个其实这个厚度就是我皮下脂肪的厚度。 嗯，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来自我测试，包括我在减脂的，对，包括 掐自己的腿，我们直播间当中的， 包括我在那个减脂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比如我时常的这样捏自己的腹部的这个皮脂，我通过观察它的厚度，其实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是瘦了还是胖了。 嗯， 其实这个其实往往比我真正的体重还要管用。 哦，这是最直观的一种方式。 对，因为它看到的确实就只有我们的脂肪。 嗯， 我腹部的皮脂特别厚。 对，那比如我现在我拎起我大腿，当然是放松的状态，不要发力。 嗯， 我拎起我大腿内侧的这个地方的皮下脂肪，当然拎远了，它就是一把拎起来。有的人说啊，我为什么我拎不起来？我是不是没有皮下脂肪？其实。拎不起来的时候是你的皮下脂肪太厚了，就是你的没有分离出来，所以这样拎出来，如果我觉得哎，我这个还 OK 啦，没有那么厚的话，那可能你真的是肌肉含量挺多的一个肌肉腿。 嗯哼， 那如果你拉起来还是皮脂也很厚的话，那可能你是有一部分肌肉，或者你肌肉比常人要强壮，但可能你还是 有过厚的脂肪在外面包裹着。 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大家真的都可以来掐一掐自己的腿，判定一下自己到底真的腿上是肌肉还是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脂肪。因为其实任何部位任何人都是有肌肉的，但是就看你那个脂肪的量包裹的是多少。所以如果要是包裹着一层厚厚脂肪的腿，比如说像泽华这样的腿，其实还有救，对不对？ 我没有厚厚的脂肪，你跟你怎么说话前后矛盾呢？ 你有厚厚的脂肪啊， 还有一层脂肪，不是特别好。爱就爱，错就错，面对真实的自我。 你真的很喜欢唱歌。 来吧。 所以听到像泽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就怎么样能够把他的那个下半身也改造成能够穿进 S 号的裤子？ M 号就可以了，也不用 S 号。 其实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有，其实我们普遍女性的脂肪堆积的位置都是在我们的腹部和大腿位置，这是我们的生理结构造成的，因为我们的重要器官，女性的重要器官在小腹这个位置，所以其实脂肪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帮助我们运送脂溶性维生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温和保暖和保护我们的器官。对，那然后我们女性呢，重要脂肪不重要的器官在这个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可能会堆积一些脂肪来帮助我们保暖，然后保温，这样，所以女性这个地方都会偏大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呢？ 解决的话还是要全身性的锻炼，因为就是其实是这样，科学上面如果按科学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存在局部减脂的可能。对，就有的人说啊，我觉得我腿很粗，然后我要多练我的腿，让我腿变细。其实可能很有可能，他过多的去锻炼腿部的话，适得其反。对， 可能会让你的肌肉变得更紧致，是吗？然后脂肪也没有， 更粗壮。 所以，如果要是所谓的局部减肥的任何一个局部，都是需要做全身的那种有氧训练才可以的吗？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最快速的全身减脂的方法是有氧和无氧相结合。 哦，相结合。 对， 明白。所以其实很多女生不太敢做无氧运动和力量，所谓的力量训练，他们会觉得说力量训练是不是会让我长很多肌肉，从而不能够达到减脂肪的效果，但其实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其实所有的抗阻力练习、力量练习，就是所有的增肌练习，就是减脂是离不开增肌的，也离不开就是这些力量训练、抗阻力训练。 也就是说，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彻底放弃我说我只是想局部减肥这个观念了。 对，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我们解答完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要解答，就是我们非常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导播老师。 为什么导播老师的问题就小问题？ 我们导播老师很可爱，他刚刚从耳机里提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想问给 Tina， 就是呢，他很有自信哦，他说，哎，小雨，如果我的腿上根本捏不起任何肉，完全是硬的，那这说明什么呢？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本来是想问一下，但是我现在想把他请进来，因为我不知道他测试的方式对不对，我想不是他本人， 那就请提问的那个人进来就好了。 对啊，可以请提问的人。 那是他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女朋友 哦， 给自己找借口就不想进来了。 对，可能他也是在逃避了， 害羞了。 所以你还是把这个问题丢给 Tina， 就如果要是腿上的肉站直是在放松状态下，并没有捏起来很多肉，是硬硬的，那是不是就说明你确实是练得很不错，很有型的肌肉腿呢？ 哦，我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可能有点 脂肪太厚， 对，可能有点着急，然后就当时说太多话，然后没有说出来，就没有听，大家没有听清楚。其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当我们拉，其实我们现在尝试可以拉我们大腿后侧，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大腿后侧的脂肪是相当厚的，就是尤其是接近臀部这个位置。然后你看其实我这样拉的时候都很厚。其实就是好多人他拉是拉不起来的，这个时候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拉的方法不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皮脂太厚了，没有分离开。真正就是你说那种硬邦邦练得好的，他其实拎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像一层纸一样。 哦， 对，有很多 皮儿， 对，有很多运动员在赛季的状态下他就拉出来的时候它也是硬邦邦的，然后它拉出来那个皮脂就是一个小薄皮儿，像纸一样。 今天这期节目很辛苦，大家都一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掐自己。 导播老师的女朋友你也不要太难过，虽然你的皮脂很厚，但是你依然可以走进健身房当中好好的锻炼。 导播老师女朋友有可能是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刚刚Tina说那种皮脂很厚，也有可能是那种确实是一层皮儿啊， 他刚刚不说一点 的， 对，但 一 层皮 不起来吗？ 但一层皮儿的话通常是可以拎起来的。 好好，这也是一个案例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所以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也很想问一下导播老师他女朋友的腿到底是什么样的，非常好奇。 哎轩，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提问？ 没有，我就觉得我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肌肉腿，就是不练的时候就已经很硬了，然后练完之后线条就特别更加明显。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肌肉腿哦，很想和你比拼一下。 那现场比拼一下咯。 可以啊。 怎么比拼呢？ 想比拼。 没有，我们可以到表演区去让专业的教练来根据我们的情况，然后来看看我们两个的腿到底是不是肌肉腿。刚好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走吧，走吧。嘿呦，各位。现在进入到泽华打碟时间，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方式呢是 FM98.2， 收看方式呢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在我说我们这个收听收看方式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由自主的在开始各种讨论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比拼。现在呢可以把画面切到那边去，可以看到两位现在都是把臀部贴到墙面。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动作？先听他跟大家讲解一下好不好？你们在干嘛？ 哦，没有，他们说想看一下自己的腿部的肌肉和脂肪和肌肉的比例，那我只能通过就肉眼观测和这样动手掐。对，其实还是很紧的。 这有多少？6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还是对。其实相比正常女孩子，她的腿部的肌肉比例是蛮多的。 那看一下旁边那位正常的女孩子呢？ 对，而且这牛仔裤稍微有一点不好拉，但是还好。对，然后你把脚一条腿放松。 哎，你不是比拼吗？你就回来了，拼完了。 对，轩这个其实比你那个稍微厚一点点，对，但是它也属于是肌肉类型的。看，这就是它皮下脂肪的厚度。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到底怎么样去捏自己这个皮肉啊？ 比较发达的，对。 我用力的话很发达，哎，快摸捏一下我。 对你站直就发达了，这样。对，很硬啊， 很硬。 小雨又在间接的炫耀自己。OK， 你们不是要比拼吗？到底该怎样比拼呢？ 没有啊，就是、 就比拼完了。 比拼的结果就是轩的腿部那个肌肉，腿部的脂肪要比我厚一些呀。比拼完毕了呀。 对，我觉得还行。 你也可以摸一下。 对，是肌肉腿， 是肉， 但是你的皮脂是还可以减少的， 还可以再减。 就是你腿还是可有 望 细细的。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自己把这个腿部绷直、绷紧，然后再拿手去捏肉。 对、嗯、对，所以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下测试。 好的。 不要再误以为自己是真的肌肉腿了，可能 小腿主要问题是跟腱可以再高。 然后呢，也再度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皮脂过厚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腿部真的是那种脂肪比较厚的话， 嗯， 可以走进健身房当中做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锻炼。 是的， 不要妄想说我只每天做腿部运动啊，上楼梯啊，或者大量的走路啊，就可以瘦腿，很难。 哎、没错、嗯，所以要不要在我们节目最后快结束的短短的几分钟，让 Tina 可以教我们两个，在这个春天可以帮助你全身减脂肪，然后很快速就能够瘦下来的这种小办法，好不好？ 小妙招有没有、 嗯、小妙招？ 听到很为难、 快速瘦 也不是快速，就是很适合全身减脂的这样的两个动作。 行，想两个动作是吧、 嗯、 其实全身减脂最有效的，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有氧和无氧的结合。 嗯， 有氧其实是比较减脂的一项，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流失更多的肌肉，从而让我们的基础代谢下降。 嗯，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氧然后搭配无氧，无氧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然后提高我们的代谢，这样其实是最快的速度。 嗯， 那如果是做无氧的，有氧的话，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快走、跑步啊、蹬车啊、自行车啊，什么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 嗯， 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最减脂的一个心率是控制在我们就是安全心率的多少， 它有一个范围，60%-80%。 嗯， 对，最大心率的60%-80%是最适合我们减脂的。 现在跑步机上都会有这个数字， 嗯， 在60%-80%之间就是安全区。 对，其实那、这样说，可能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不太好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如果我快走的话，就是一个我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说话，但是我可以跟他说，我稍微感觉困难，但又不至于说不出来的这种、这种强度，属于中等偏低一点的强度， 哦、 然后持续差不多40分钟到1个小时，这样比较减脂。 嗯， 然后还有。那个无氧的运动其实就是上下肢，越多关节参与，越上下肢都参与的动作，其实越减脂。 嗯，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动作， 比如说波比跳， 波比跳， 对，因为它是全身性的，上肢和下肢。 嗯哼， 来吧，轩，闲着也是闲着，波比跳吧。 那像因为波比跳，我们之前节目其实也说过很多次了。那像如果在家、真的是想自己通过在家庭的训练做波比跳，大概要做多少个，或者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或者是组数吗？ 哦，我觉得可以按时间来算吧。 嗯， 就是我可以做1分钟的波比跳。 嗯， 然后尽我。当然不是以很慢的速度，然后尽力让自己保持一个节奏，然后做1分钟，然后可以休息一下， 嗯， 然后再继续。对， 波比跳是比登山跑要更加快速减脂的一个动作吗？ 比什么？ 登山跑。 其实登山跑也是比较减脂的，它也差不多都是，其实就是如果是无氧运动的话，就是不是跑步一类的这种无，只是无氧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参照一下，就是参与的关节和肌肉越多，它就是其实更利于减脂。 对，这两个动作 如果是单关节的话，它就是相对不是很。 这两个动作也很建议大家可以把它交替的在家进行一个这样简单家庭训练。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模特轩来给我们做一个现场的这样的示范， 就做一个交替就行了。 对，然后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尾，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个春天、这个夏天真的想瘦下来的大家。 嗯，妄想瘦下来的大家。然后轩，你就做一个波比跳，然后接一个登山跑就 OK 了。 嗯哼，波比跳和登山跑 的 这样的交替。 那个也非常、 好。 哦，还有一个壶铃的那个 也是。还有一个壶铃。好，所以呢，现在把表演区交给轩喽。 好，那就是。 嗯。 哎，这是一个波比跳，这是一登山跑，跑起来，然后再做一个壶铃的动作，完美。 对，其实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好多人都会做，就是用壶铃做深蹲和 嗯，用壶铃做深蹲，这样其实也可以练到你的臀部。 对，对，其实就是壶铃挺举这个动作。 壶铃挺举的这个动作是这个健身房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动作。 对 ，CrossFit 和传统健身里面都会有这个动作。 是的，好，由于我们时间关系呢，就今天给大家说到这儿。那刚刚那几个动作是，我觉得前两个很好，就是登山跑跟波比跳是高强度的有氧动作。然后呢，最后Tina 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壶铃的那个动作，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你塑形， 是 同样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你的心率增大，也就是也是很累。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完全可以在家自己根据自己适合的重量来选择壶铃，然后来尝试一下这个动作。 今天教了大家很多动作，如果此时此刻各位在路上没有时间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晚上回到家依然可以回看视频直播。 是的， 每一个动作你都做到位的话，这个夏天你有可能 就妄想成功喽。 对，就妄想吧。祝大家成功了。 嗯哼。 啊，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吗？ 啊，可以啊。 我刚才突然想到了，其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局部锻炼，像卷腹这种局部锻炼，其实它对我们身体全身的减脂也是有帮助的。 嗯， 对，大家都认为啊，那是不是我做那刚就像刚我们那么说，那好多人可能觉得啊，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做仰卧起坐了，因为它是单关节的运动，或者我不需要做肩了。其实在我们做单关节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整个能量和热量也是有消耗的，它只不过会少一点。 就 如果我有60分钟来运动，那我是做60分钟，不是有20分钟来运动，我是来做20分钟单关节的卷腹，还是做波比跳？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选择波比跳，但并不代表说我做卷腹就对我身体的减脂没有利。 嗯， 是这意思啊。 OK，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也非常感谢 Tina 带来了很多很多实用的硬货来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回看我们本期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您即将就接下来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 拜拜喽， 拜拜喽。